在吹，沙而飞，你我当初紧相随。风在刮，雨在下，爱的脚步已停下。琴声唱，歌声悲，是你把我心伤碎。雾散了，爱熄了，我们的缘分已走到尽头。想起了过去，我觉得累，心闭上了，梦已破碎。如今的我不再感到伤悲，情已走了，人已憔悴。真的好想让你把我挽留，只是没有更好的借口。今生不能与你牵手到白头，心闭上了，梦已破碎。在吹，沙而飞，你我当初紧相随。风在刮，雨在下，爱的脚步已停下。琴声颤，歌声悲，是你把我心伤碎。雾散了，爱熄了，我们的缘分已走到尽头。想起了过去，我觉得累，心悲伤了，梦已破碎。如今的我不再感到伤悲，情已走了，人已憔悴。真的好想让你把我挽留，只是没有更好的借口。今生不能与你牵手到白头，心悲伤了，梦已破碎。想起了过去，我觉得累，心闭上了，梦已破碎。如今的我不再感到伤悲，情已走了，人已憔悴。真的好想让你把我挽留，只是没有更好的借口。今生不能与你牵手到白头，心闭上了，梦已破碎。 已无所谓。 相遇。